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8章斯内普最痛苦的记忆第110集。 哈利气鼓鼓地走下通向斯内普地下教室的台阶，凭自己的经验，他很清楚，如果自己到了那里还在生气，斯内普会更容易看透他的思想。可是在到达斯内普的门口以前，他一直在想应该和秋章多讲几件玛丽埃塔的事情，除此以外他什么都顾不上去想。 你迟到了，波特。 哈利关上身后的门时，斯内普冷若冰霜地说。斯内普背对哈利站着，正像往常一样把自己的某些思想抽出来，小心地放进邓布利多的冥想盆里。他把最后一缕银色物质加到了石盆里，转过身面对着哈利。 那么， 他说， 你已经练习过了。 是的。 哈利撒了个谎，小心地望着斯内普那张桌子的一条腿。 好吧，我们马上就能看出真假，对吗？ 斯内普拿枪拿调地说。 拿出魔杖，波特。 哈利走到老位置上，隔着桌子面对斯内普。他仍然在生秋章的气，而且还担心斯内普看透自己的心思，所以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很快。 那就数到三吧。 斯内普慢条斯理地说。 一。二。 斯内普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开了，德拉克马尔福快步走了进来。 斯内普教授先生。哦，对不起。 马尔福有几分惊讶地望着斯内普和哈利。 没关系，德拉克。 斯内普说着垂下魔杖。 波特在补习一些魔药课。 自从那次乌姆里奇突然袭击审查海格之后，哈利还从没见过马尔福显得这么开心。 我不知道这件事。 马尔福说，斜眼看着哈利。哈利感到自己脸上火辣辣的，他真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，只要能够向马尔福大声说出事实真相。也许更好的办法是用一个厉害的咒语打中他。 那么，德拉克，有什么事吗？ 斯内普问道。 是乌姆里奇教授先生，他需要你帮个忙。 马尔福说。 他们找到蒙泰勒先生，他在五楼的一个马桶里被卡住了。 他怎么到那里去了？ 斯内普问道。 我不知道先生，他有些昏头昏脑的。 很好，很好。波特。 斯内普说。 我们明天晚上再接着上这一课。 他转身大模大样地离开了办公室。马尔福在斯内普背后用口型对哈利不出声地说。 补习魔药课。 然后跟了上去。哈利怒气冲冲地把魔杖放回长袍里，想要离开这间屋子。至少他有多出24个小时可以来进行练习了。他知道自己应该为侥幸逃脱感到庆幸，但他付出的沉重代价是马尔福告诉全校同学哈利需要补习魔药课。他在办公室门口看到一块颤动的光斑正在门框上跳跃，他停下脚步，站在那里望着他，想起了什么事情。他记起来了，这有点像他昨天晚上在梦中看到过的那些光斑。当他穿过神秘事务司时，那些光斑就出现在他走过的第二间屋子里。他转过身，这块光斑是从摆在斯内普桌子上的冥想盆里发出来的。冥想盆里银白色的物质正在旋转着下沉，那是斯内普的思想。如果哈利意外地突破了斯内普的防御，斯内普不想让哈利看到一些事情。哈利注视着冥想盆，心里涌起一阵阵好奇，斯内普这样小心瞒着哈利的到底是什么呢？银光在墙上颤动，哈利朝桌子迈了两步，用心地思考着，那会不会是斯内普决定瞒住他的关于神秘事务司的事情呢？哈利回头看了看，一颗心从未像现在跳得这么猛这么快。 斯内普把蒙泰从厕所里解救出来要花多长时间呢？他会直接返回自己的办公室，还是会护送蒙泰去校医院呢？当然是后者。蒙泰是斯莱特林魁地奇队的队长，斯内普肯定想确保他没问题。哈利朝冥想盆跨出最后几步，站在盆边俯视着盆底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听了听，然后抽出魔杖。办公室和外面的走廊十分安静，他用魔杖尖轻轻戳了一下冥想盆里的物质，盆里的银色物体开始飞快地旋转起来。哈利朝他俯下身，看到他变得透明了，他好像在通过一个圆形的天窗朝一间屋子里看。这已经是第二回了，假如他的判断没有出大错的话，那么他实际上正俯视着礼堂。他的呼吸给斯内普的思想表面蒙上了雾气，他觉得自己进退两难，他忍不住想做一件事，但那样太不理智。他颤抖起来，斯内普随时都可能回来，但是哈利想起了秋章的怒气，想起了马尔福嘲笑的表情，一种鲁莽的勇气控制了他。他吸了一大口气，把脸颊埋进了斯内普的思想。办公室的地板立刻清澈过来，使哈利头朝下翻进了冥想盆。他在一片冰冷的黑暗中飞快地旋转着向下坠落，然后他站在礼堂中央，可是四张学院桌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100多张面对同一方向的小桌子，每张桌旁都坐着一个学生，低着头在一卷羊皮纸上匆匆书写，只能听见羽毛笔的擦擦声，偶尔也会响起某人调整自己的羊皮纸时发出的沙沙声，这显然是在进行考试。阳光穿过高大的窗户，照射在那些低下去的脑袋上，在明亮的光线中，那些脑袋映现出灰褐色、红棕色和金色的光泽。哈利仔细地四下里看了看，斯内普一定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，这是他的记忆。他在那里，就在哈利身后的一张桌子旁，哈利注视着他。十几岁的斯内普显得瘦长而结实，但脸色苍白，就像一株一直生长在黑暗中的植物。他的长发平直油腻，垂荡在桌子上。当他匆忙地书写时，他那只鹰钩鼻离羊皮纸几乎不到半英寸。哈利绕到斯内普背后，看了看试卷上的标题，黑魔法防御术，普通巫师等级。这么说，斯内普一定是15、16岁，跟哈利现在的年龄差不多。那只手在羊皮纸上飞快地左右移动，他比身旁离他最近的那几个人至少多写了1英尺，而且他的字迹又小又密。 还有5分钟！ 这个声音吓了哈利一跳，他转过身，看见弗利维教授的头顶正在不远处的桌子间移动。弗利维教授从一个长着乱蓬蓬黑头发的男生旁边走过，非常凌乱的黑发。哈利移动得非常快，如果他有实在的形体，那他准会撞飞几张桌子。然而他好像是在滑行，就像梦中一样，横穿2条过道，顺着3条过道向前滑去。那个黑发男生的后脑勺离得越来越近了，而且他现在正直起身体，放下羽毛笔，把那卷羊皮纸拉向身前，好重新读一读自己写下的答案。哈利停在这张桌子前，低头注视着15岁时的父亲。他的心窝里迸发出一阵兴奋，就像在看着一个有点走样的自己。詹姆的眼睛是浅褐色的，鼻子比哈利稍稍长一些，前额上没有伤疤，但是他们俩都长着一样的瘦削面孔，一样的嘴巴，一样的眉毛。詹姆的头发跟哈利的完全相同，也是在脑后支棱着，他的两只手简直就是哈利的手。哈利还能看出，如果詹姆站起来，他们俩的身高相差不会超过1英寸。詹姆打了个大哈欠，揉了揉自己的头发，把他们弄得比刚才还要凌乱。然后他朝弗利维教授瞥了一眼，接着在座位上转过身，向身后第4个座位上的男生咧嘴笑了笑。